也能够事事都如常，增添了智慧，依然眼中澄亮，勇敢哭，用力笑，别逞强，不用追求满足任何人的期望，我们都拥有独特的喜乐忧伤，长大的成本 这样一首《稻香》来自于周杰伦，这是他创作的一首和童年相关的歌曲。如今乐坛选秀进入到了白热化，曾经的爆款新歌声这几年是声势渐弱，为了力挽狂澜，今年像周杰伦、李健、谢霆锋组成了最强男团，并推出了街头试音的环节，路人就可以登上试音车，优秀的声音可以直通录制现场，运气好的话还能在车上遇见四位导师。而今年的选秀模式的新玩法呢，就是养成式，像偶像练习生也好，还是创造101催生了偶像热节目当中练习生的这种刻苦

When I call you and tell me what you do, yeah, when you miss me, tell me what you do. 别说不是我不好上瘾。I'll never see you, baby. Why you calling me? 你知道吗？我内心现在不怎么纠结。你贪婪虚伪是感情破裂。你问我这次我只说谢谢。Why？ 如果我在乎才奇怪。是个不爱的人见外。啊，但是我很慷慨，我不言盼拍着新的恋爱。You see， 我们能不能让这一切重新来 ？I see， 如果你错过了 ，I'm sorry， I will go back。当我给你足够的爱，世界过却变成欺骗，很不珍惜，那我就只能对你说拜拜。You know what I'm seeing. I know the things you want. Only 24 on the bounce. 很多人爱的不是我，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It's time to go， 别留恋。如果你又要回头，这是你的过错，是你让我失落。I don't wanna give it to you, rewind my everything. When I call you and tell me what you do.Yeah, when you miss my time, what you do? 别说不是我不好上瘾。I'll never see you, baby. 这是日前在创造101担任发起人的黄子韬带来的歌曲《误会》。一档火爆的真人秀必然自带话题。那前不久在一期节目当中，因为一位团员跌倒无人搀扶，黄子韬忍不住发飙，表示呢要以做人为前提去唱歌跳舞，赢得不少人点赞。有人说他是耿直 boy， 不过呢黄子韬似乎不喜欢这个词，他表示严厉是因为自己带着真实情感，偶像应该让大家产生一种动力。当然作为公众人物，不仅要面对鲜花掌声，也会被迫面对网络上的非议了。那日前张韶涵通过微博发表言论向键盘侠说不。当然了，张韶涵本身就有励志的属性，就像下面这首歌唱的一样，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淋雨一直走》。 我今夜里看不清，谁轻声狂飙，溅我一身的秘密。俺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前走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走。黑洞。 时候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灵魂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人都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灵魂一直走，直到阳光就该暖和，人都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灵魂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2015年专辑标题曲《大龄女子》，如今举办演唱会的彭佳慧也会顾及到大龄女子的时间，像2017年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就是在下午举行，为的就是让有家的女歌迷可以有半天假出来听演唱会，也不会耽误回家照看孩子和家人。而这一次2018我想念我自己巡回演唱会7月14号将会从上海起航，之后会巡演到其他城市。 想未来 牵着手的路，相信缘分的人好像就不会那么辛苦。亲爱的，我们谁不曾盼望有一份好归宿，能够直到永远，幸福啊不会被满足。总有一天可以被所有人羡慕，虽然现在还是一个人住，虽然现在还是一个人。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韩红，忠于自我。 做饭我的独特，谢谢我的快乐。 新歌二号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 就把快乐自由还你，天真笑容还你，我只要带走回忆。 新歌三号萧敬腾，全是爱。 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 新歌四号吴亦凡 Like That。 新歌五号段林希，勇敢多好。 如果我们的勇敢多好。 新歌六号赖伟峰安。新歌七号李佳薇，一样的事。 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一样的你想保持冷静。 新歌八号刘瑞琦，房间。 在这温暖的房间，我于是慢慢发现。 新歌九号善一，饮食男女。新歌十号钟逸轩，十七岁的夏天。 我记得上课都睡觉，手机在那敲，班主任在讲早操。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楼云里走，谢绝一生简陋，粉饰骷髅，岂只有人们真心恐后。当离开你心爱的 午后，有人的方式是半推半就，到供不应求的往云里走，已没人顾及小草的感受。 拥有让人爱不释手，晶莹剔透，盼以后 西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我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预计明天高温继续维持，最高气温可达35度，午后南风较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明天的空气比较干燥，紫外线依然很强，出行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并且及时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3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近日任贤齐在参加北京卫视传承中国节目时，由于过度紧张在公演时忘词，导致正常演出中断。对此任贤齐发微博致歉，很感谢老师们的辛苦教学，今后也会花时间去学习了解京剧。北京卫视近日启动大型综艺《精武门》，以铸造弘扬中华武术、传承武学文化为特色主题，由武学文化召集人带领中国运动员和国外顶尖运动员进行切磋学习。节目将以民族英雄李小龙的武术哲学为框架，力求让选手们在不同的训练当中提升自身的武学修养，并且在真实的比赛当中进行对抗，以此把中国武术文化的精气神推向全国观众。在世界杯足球赛即将来袭之际，浙江卫视全新一季《奔跑吧》也将于今天晚上迎来一场不同寻常的趣味足球赛。在节目当中，跑男团将联手前国脚范志毅、李毅以及世界足球先生路易斯·菲戈，分组挑战300名足球小将。继《康熙来了》停播之后，时隔2年，由蔡康永和小 S 再度合体打造的优酷网综《真相吧花花万物》将于6月22号上线开播。在近日举行的媒体探班上，两人坦言依然能够找到熟悉的默契，在主持时的感觉和过去很像，不过换了嘉宾又有了明确的主题，和过去的感觉又不一样。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来关注近期歌坛热点资讯。张学友日前是举办了巡回演唱会，没想到竟有3名逃犯不畏危险坚持到现场来观看他的演出，最后呢被发现而被逮捕。事后张学友在被问及此事也正经回应道，感谢你来。当然面对这样的事情，张学友本人也是哭笑不得。首先我们就来听张学友这样一首《头发乱了》。 新鲜尖发现有乱了，仿佛剧烈运动了3秒， 事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到半后一般等到焦躁，需要走出路。这晚你对我是爱慕，当作恶魔赎罪还是吗？你今晚来边啫？自我思 这是莫文蔚榜上歌半生缘。 在相见半生却是永远， 这首半生缘本周排在第十六位。日前莫文蔚在台北举行出道25周年纪念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的听歌会，分享了专辑当中林俊杰、伍佰、方大同、李荣浩、张艺兴等人为他写的新歌。刚才这样一首半生缘就是他和华晨宇的第一次合作。而莫文蔚和德籍老公 Johannes 结婚7年，大多是分隔两地，靠视讯和电话来联络感情。同样日前萧敬腾在台北小巨蛋举行了娱乐先生世界巡演，26号起连续2天开唱，其中的一场是找来林宥嘉担任嘉宾。他同时表示有想过找杨宗纬来担任演唱会的嘉宾，有一天一定会二人合作。林宥嘉、萧敬腾、杨宗纬他们同是2007年超级星光大道的选手，一晃11年时间过去了。而在萧敬腾新专辑当中，他和特别找来林宥嘉合唱了这样一首《我有多么喜欢你》。 奔跑，忘了疲倦和目标，什么才是真正想要？幻想无数梦想和理想，模糊往日少年模样，还是停站在我心中的远方，金黄色的土壤，歌声随风翻越飘荡，落单的旋律为谁盼望，若经过你身旁，你是否能与我歌唱？ Yeah, yeah, 我有多么的喜欢活在你身上，一定是你也喜欢放我在心上，就让时间催促着早别散场，哪怕终究回到各自的匆忙。奔跑，忘了疲倦和目标，什么才是真正想要？当我听见在我心中的远方，却来到你身旁，忘不了你炙热目光。耶耶，我有多么的喜欢心上，你是不是也喜欢放我在心上？可惜时光催促着得追逐得逞强，不再激动心跳，谁渐渐遗忘？太多拥抱夜空，黑暗中星星在闪烁，那是光芒或寂寞，或寂寞。我还那么的喜欢活在你心上，偶尔也会想想你，也念念不忘。时光飞逝到此刻不再迷惘，那所谓的远方是有你的地方。 帅的呢。 蒸发了以后，眼泪是否还舍得流，灵魂是否还能祈求，徘徊在幽谷的念头，宁静是奢侈的奢求，沦陷的时间的破口，不知你破碎的部落，哪里是初衷的绳索，我求问心中的寄托，前走，放手与薄茧的守候，枪林弹雨里不停留。以为渐渐长越自由，我们在逆流中搏斗，坦然失去所以拥有。我乘着顺风来破浪，我背上命运的悬战，未知是种种。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林俊杰的全新巡演标题曲《圣所》。林俊杰伯乐之一陈泽山是从华纳音乐突然辞职，新的方向尚不清楚。不过蔡依林、林俊杰、萧敬腾等也通过网络送出他们的祝福。好，继续我们本周的热力追击。本周二由太阳马戏上海对外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主办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2018年巡演北京站、上海站的新闻发布会是在北京举行。那这样一部大型马戏呢，是太阳马戏和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联手打造的史诗级舞台作品，将会在8月份震撼登陆北京、上海两地。好，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成龙这样一首《物是人非》已经5周蝉联冠军，他是否还能继续强劲的势头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周日的揭榜专题时段。 物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湿春衫袖，高楼与谁伤，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瘦月如

的凝望着不用任何的语言， 有梦才会有明天，有爱就会再相见， 骄傲吧，为了这荣耀 会，世界各地的音乐人都为这次奥运盛会献出自己的创作。这首孙楠张惠妹共同带来 Forever Friends 就来自意大利的作曲家敖吉奥莫罗德尔以及联手钢琴艺术家孔祥东来创作。说到意大利作曲家呢，他曾经创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主题曲 Reach Out， 88年汉城奥运会的手拉手，以及90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意大利之夏。而在08年第20期中歌榜上呢，这首 Forever Friends 从第26名上升到了第11名，升幅了15个榜位，成为这一周的火箭歌。而2009年这一年第14期中歌榜上，周传雄的专辑标题主打歌《恋人创世纪》以27个榜位的升幅成为火箭歌。而在六周之后的09年第20期榜单上，同一张专辑里的关不上的窗也是上升幅度多达23个榜位，从第38名上升到了第15位。 是辽阔 界廉价的狂欢，让我们从头来吧，如梦如幻。我听见拒绝又嘲笑了黑夜，我只是撼动向着喜悲的窗。听见孤单在炎热的夜晚，是被爱刺痛戳起着的胸膛。我是心门上了锁的一扇窗，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这些年无法修补的格外的凄凉。风来时撩拨过往的忧伤，像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让我们从头来吧，如梦如幻。我是心门上了锁的一扇窗，任寒风来来去去关不上，这些年无法修补的风霜，原来格外的凄凉。风来时撩拨过往的忧伤，像整个季节廉价的狂欢，让我们从头来吧，如梦如幻。嘲笑了黑夜，我只是撼动向着喜悲的窗，我只是撼动向着喜悲的窗。 抱有我夺眶而出的 情好残忍，痛得很，心疼你是我的本能。 2010年，刘若英加盟相信音乐，面对很多以前在滚石的老朋友，让他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一年的在一起专辑当中的主打歌《长椅》，在2010年第27中国榜上从第19名上升到了第7位，以12个榜位的升幅成为火箭歌。而凭借这张专辑，也让刘若英获得这一年中国榜的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女歌手大奖。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1年第27中国榜的火箭歌，升幅了25个榜位。而这首歌也记录了7年前大家最重要的社交软件 APP。 我们就来听许嵩这样一首《微博Home》。2011年第27中国榜的火箭歌，从第40名上升到了第15名，升幅了25个榜位。这样一首许嵩《微博控》，当年玩微博是最流行的，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初，一个新的即时通讯 APP 诞生，叫做微信。好，我们时间来到2012年的第27中国榜，王铮亮为电视剧《人到40》演唱了这样一首片尾曲，这是陈曦、董冬冬词曲创作的《不曾放弃》。上升了11个榜位，排在第8位，成为当周火箭歌。 你记得我们说过的一辈子，还盖着风吹雨打的棉被子，习惯了我们

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中国画学院、造型学院等传统艺术门类基于深厚底蕴所焕发出的个性魅力，又可以感受到实验艺术学院锐意进取、初心求变的实践探索精神。纪念梁长林诞辰68周年艺林风华梁长林作品展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展览将持续到本月6号。梁长林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天才，他1974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在中国画、油画、版画以及素描速写方面都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展览汇集了梁长林不同风格和主题的精彩作品70多件，纪念他为中国画探索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山水清音、庄小雷、郭宝军、买红军、刘旭中国画作品展正在国家大剧院东展览厅举办。本次展览呈现了4位艺术家的100余幅作品，展现了近年来他们在山水画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他们身处绘画领域的艺术高地，在山水画创作上都提倡深入生活，注重写生，同时也注意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展现出当代中国山水画的风采。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10位，张碧晨，《听雪》。 天看细雪没入无情的岁月。 第9位，袁娅维，《别废话》。第8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第7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第6位，周深，无关。 装作与爱你无关。 第5位，袁娅维，王嘉尔，《Lucky Rain》。第4位，于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 第3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无人回缩。 第2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写一个仁慈和失去的父亲讲和。 本周冠军曲目，成龙，《物是人非》。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璀璨年华。你好，我是耿化。2012年底，斯琴格日乐推出了时隔7年的专辑《山泉》，宣布回归歌坛，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以悠扬的曲调 唱出了自己的乡愁，犹如长调一样的源远流长。我们就来听2013年第二十期中歌榜，这样一首歌升服了十个榜位，排在第十二位，《思情隔日乐》，草原，草原。 曾经 放一盘磁带，七八十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看几眼世界，多几个头衔，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搬一个长牌，说一段对白，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 继续中歌榜璀璨年华，六周之前，回顾2014年第14期中歌榜上，李荣浩这样一首《作曲家》是以11个榜位的升幅获得了火箭歌，而在六个星期之后，2014年第20期榜单上，这首歌再度成为火箭歌，从第30名升到第15名，升幅了15个榜位。2015年，陈明推出了时隔6年的一张专辑《梦旅人》，作为在原创歌坛有着重要意义的94新生代当中的一员，我们会记得他那首《夜玫瑰》，而在这样一张专辑当中，这样一朵夜玫瑰继续进化成为了优雅从容的主打歌，叫做《静美的花》。这首歌是以11个榜位的升幅成为2015年第20期中歌榜的火箭歌，排在第20位。我们就来听陈明《静美的花》。离开了，忘却要忘记的生活。 在这里，我没有睡去，我好像自由的风儿，融化在蓝天里，化作无尽的风儿，翱翔在天空里。天我化作阳光，照耀着大地，冬天我化作白雪，钻石一样的美丽，清晨我化作鸟儿，轻轻唤醒你，着你。 在去年发表了以诗歌填词的专辑《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先导主打歌《致爱人》。这首歌是根据美国诗人玛丽·伊丽莎白·费赖的诗歌《别站在我的坟前哭泣》所改编，在16年第20期中国榜上从第20位上升到第10名，升幅了10个榜位。璀璨年华，我们从10年前隶属到1年前的同期榜单火箭歌，2017年第20期榜单从第26名到第14名上升了12个榜位的升幅翘楚，属于曹轩宾为电视剧《繁星四月》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插曲 You are so beautiful。 浮浮沉沉的思念又到了你爱的季节，飘散满地的落叶不知道留恋，想你不在身边，漫漫长长的时间好想多能陪你纪念。